正在我国访问的秘鲁总工会代表团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。礼物是秘鲁总工会执行委员兼港口工会总书记团长里奥波尔多·奥尔蒂斯·森迪19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